肝肠一曲， 李公子，李公子， 哦，原来是船家。 李公子，府上送来书信一封。 那送信之人， 令村大人吩咐，只交书信，不必见面。 这。 是勾啊栏，满场烟花女，虚假情，可叹善良， 娘是娘啊。 贤弟，哦，

跨来日方长。 这使者银子哪里去找？师娘哪里去放啊？ 在下虽然经商，倒有国道热肠，赠你文银一千，500两， 1500两， 1500两。 哎呀，孙兄，你对我记恨之恩，终当好我报。 我替你收养师娘。 哼！你甜言蜜语，蛇蝎心肠，机关算尽你，你要做我的师娘？哼！视察情形，险些上了你的当啊！

Oh, 只鬼吞。 今日我且能奶奶没叫娘啊啊啊啊啊啊李公子，师娘她 正在梳妆，说是要送酒饮席。 好个送酒饮席，想不到我孙父有财富，还有艳福来呀，将两串连环锁紧。板子扑轰干，来来来，带我去迎接杜十娘。 可是对你一片真情呐、 啊，一片真情， 哎，真情一片。 家， 回家， 回家。 宋冬安，宗敬生。

你好比风火林茂盛，人心为臣我一杆金枪一匹，所以难道父人杀去重围？ 刚才是高宝贤、张丽文演唱的《楚宫恨》，听众朋友，再见。